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二课，重点语句是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这是什么？ 在第一课当中，短剧的主人公泰国留学生安娜向小英做了自我介绍。小英和安娜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，是负责照顾安娜生活和学习的辅助生。第二课是他们两人接下来的对话。 好，我们来听一下第二课的会话，重点语句是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这是什么？ さくらさん、はい、どうぞ。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それは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把一样东西递给小英。 さくらさん。 这是招呼小英的说法。在日语里，要称呼一个人，可以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加上敬称。 Sam， 那我喊你的时候就应该说文玉桑。 对，你说的很对。称呼女孩子的话，也可以不用桑，而是在名字后面加上 Jam。 如果是男孩子，也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上 Kun。 这两种说法通常用来称呼学龄前的小孩子。 はい、どうぞ。 这个给你。这是递给别人东西时的说法。 はい。 在这里用来唤起对方的注意。 どうぞ。 是请。在这里呢，意思就是给你。请注意。 どうぞ。 的发音。这里的う实际上不读う，而是把前面的这个音的母音 o 拉长一拍，请大家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どうぞ。 小英不知道安娜给自己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就问安娜：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这是什么？这句话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これ 是指示代词，意思是这个，指离说话人距离比较近的东西。 は 是接在主题后面的助词。 何ですか？ 的意思是，是什么？用来询问某件东西是什么。 何？ 是什么的意思？和 です 放在一起做谓语。 か 是助词，放在句尾，用声调来读，表示疑问。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是一个很常用的说法。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接下来安娜回答说 それは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 那是泰国的礼物。安娜送给小英一块泰国的香皂。 それ 是指示代词，指离受话人比较近的东西。 因为现在礼物已经在小英的手上，所以对于安娜来说是所谓。 是的，后面的哇是接在主题后面的助词。 泰 是泰国。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 お土産 是特产、礼物的意思。日语的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之分，因为是从泰国带来的特产，所以说泰のお土産，泰国的礼物，后面加上 です 做谓语。 それは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 意思就是那是泰国的礼物。 日语的修饰语放在名词前面，这和中文是一样的。例如中国的礼物，中国是中国，所以就是中国のお土産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小英对安娜说谢谢。 对，其实啊，只说ありがとう也可以，加上了ございます 就变成了郑重的说法。再说ありがとう的时候又把と的母音お拉长一拍。好，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下发音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怎么样，会念了吗？接下来安娜回答说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 不客气。这是对方向你表示感谢时的一种固定的回应方法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的发音要把ど的母音お拉长一拍，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下。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 好，下面请再听一遍第二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这是什么？ さくらさん、はい、どうぞ。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それは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想再了解一下疑问句的知识。 好，下面就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日语里的疑问句不需要改变语序，而是在句尾加上助词か，用声调来读。 これはお土産です。 这是礼物。疑问句是 これはお土産ですか？ 这是礼物吗？下面我们来确认一下肯定句和疑问句。这是礼物。 これはお土産です。 这是礼物吗？ これはお土産ですか？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面前的东西是什么，就可以这样来问。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这是什么？ 何？ 是什么的意思。在后面加上表示时间的 時， 也就是中文里的几点钟的点。 何時ですか？ 意思就是几点钟。在 何 的后面加上表示人数的 人， 意思就是几个人。 何人ですか？ 意思就是几个人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下面是介绍日语拟声拟态词的身临其境。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表示行走声音的拟声拟态词。下面的声音用日语该怎么说呢？ 好像走得很急。 是的，答案是 スタスタ。 这个词用来形容走得很快的样子。 那有没有形容走得慢的说法呢？ ノロノロ。 ノロノロ是对动作迟缓感到不满的时候使用的，除了走路以外，在开车时遇到堵车开不快的时候也可以用。身临其境，今天为您介绍了 スタスタ 和 ノロノロ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听说小英将来想到外国当一名日语老师，我的梦想是能早点用日语看漫画。还得加油啊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二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 这是什么？ 下次安娜要让小英带她到大学里去看看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